雪白的心。

失不见。 寻找

星光很烫，可是很灿烂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，等到时间握紧不放， 全为你，使我倾尽论曾经决心，不管你始终爱着你，将心给你毫不带着犹豫，心底深处明知终失去你，这一刻感觉很神奇，陪着你分了不愿睡，情感似一双手臂紧紧抱着你，我空虚，我空虚使我亦压不住，仍是甘心给你拖累，爱尽前空虚，太空虚，眼睛一眨使我禁不住，明白此刻不再要分离，心需要你， 情狂为了你， 情狂为了你， 从你那积累， 将欢欣的因子射进灵魂最深的深处，如今情又似更迷离， 柔情蜜意里， 柔情蜜意里， 人已半痴醉， 热望像汗泪，从心底将忧郁粉碎，如今难让我再犹豫，让我就让我痴痴爱一次，心给你毫不带着犹豫，心底深处明知终失去你，这一刻感觉很神奇，陪着你分了不愿睡，情感似一双手臂紧紧抱着你，我空虚，我空虚使我亦压不住，仍是甘心给你拖累，爱尽填空虚，太空虚，眼睛一眨使我禁不住，明白此刻不再要分离，心需要你， 情狂为了你， 情狂为了你， 从你那积累， 将欢欣的因子射进灵魂最深的深处，如今情又似更迷离， 柔情蜜意里， 柔情蜜意里， 人已半痴醉， 热望像汗泪，从心底将忧郁粉碎，如今难让我再犹豫，让我就让我痴痴爱， 情狂为了你，从你那。

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为你寻找千万趟，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。心内混乱又迷茫，但觉我身畔像有两道灵光。人潮内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触电了。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，情令我疯狂，未可掩饰那份狂。现实尽变幻象，如堕进一张光的网，令我心闪亮，这忧郁的眼光。想的他已在旁，灵魂全过热浪，情共爱终于得解放，划进心窗内，这诱惑无力可对抗。我欣赏的眼光，情令我疯狂，未可掩饰那份狂。